真的是寄过来的， 嗯， 有的是寄，就从邮局寄，有的是我们去取的， 嗯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人家们给我的最大的感受说，能让这么多人还记得我们， 嗯， 我们的作品如果今天还能让今天的孩子读到， 嗯， 这就是对我们一生的褒奖，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很谦虚，然后也很支持这个展览， 嗯， 我们这次除了我们有80多幅是原作。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嗯， 我听两个就是专门做这个研究和展览的人说，他说如果我们要策划这么一个展览，能拿到80多幅原作的话，至少我们要1年到2年的时间。 哦， 他说你就半个月就把它搞定了，你真是怎么做的？我说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颗，嗯，愿意去面对，真诚的面对孩子这颗心， 嗯， 然后让我们今天的孩子也能在爸爸妈妈的那个童年世界里边去找到一个传递记忆传递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 我觉得这个才是打动这些老人家们的一个原因。 嗯， 这些老人家确确实很难得，他们有得过波罗尼亚插画奖的作品， 嗯， 也有得过世界金苹果奖的人， 嗯， 还有些这个作品都是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长期出版。 嗯， 还有是被日本的艺术馆收藏， 嗯， 被日本的艺术馆2年展出一次专门的展， 嗯， 就是这么一批老人家， 嗯，老艺术家，嗯， 对，他们的作品在我们中国现在接受的不多， 嗯， 这一年才陆陆续续开始重出。 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呗，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给大家推送这个作品有张世明先生、杨永清先生的画哈， 对， 有的是其实我们可能看画特别熟悉，但是看名字哈不见得特别熟悉。 对对对，张世明先生呢是2016年去世的， 啊， 我们在出他的作品的时候，比如说九色鹿， 嗯， 那个后羿射日， 一说这个就是，啊， 对对对，后羿射日， 哦， 然后那个嫦娥奔月， 啊， 还有寓言故事，比如说有那个守株待兔， 嗯， 这些，因为他们最早这个张世明先生呢是在梅影厂，上海梅影厂， 嗯， 他做了很多动画片的造型， 嗯， 然后他后来才开始画童书，他画的童书实际上是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都出版了很多很多，在中国大陆就中间断了一截儿， 嗯， 后来是被我们又翻出来，像从老稿里边翻出来一样，再重新出版。这次他的作品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域的展览， 嗯， 因为这次他的 就您刚才说的那些都有吗？ 都有， 哦， 都在现场能看到原作，而且他的是原作， 太棒了。 对，然后很多这次因为我们请了很多海外的插画师过来嘛， 嗯， 那个海外的插画师看到这个作品以后就很惊讶的问， 嗯， 你们这个他这个东西是画在什么材质上的， 嗯， 是画在纸上的吗？然后它是国画吗？是水彩画吗？是水粉画吗？我说我知道的是它画在宣纸上的，然后它不仅用了水彩，在宣纸上它也尝试的用了很多广告和水粉的颜料， 哦，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哦， 你们在现场可以去看到它那个颜色的堆积的厚度很多很厚， 哦， 它都有点卷了，就是快断了， 嗯， 有点像那个油画快裂了的那种感觉， 哦，明白。 对，他说这个表现太棒了，他说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很强， 嗯， 他看到那个后羿射日的那个大太阳的时候， 哎， 他说居然他这个时候这个作品什么时候画的，我说嗯，80年代的初期上世纪， 嗯， 他说他还没有出生，他说居然也能画出这个样子，他你们中国人真的很了不得。 嗯， 所以我觉得外国人重新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也充满崇敬之感， 是， 也觉得很佩服这些画家。 没错， 这是张世明老先生， 嗯， 然后那个杨永清先生，大家都很熟悉的，有嗯他的给儿童的唐诗， 嗯， 给儿童的诗宋词古诗词， 嗯， 这个呢到今天还在出版，嗯，他的什么拔萝卜呀什么的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嗯 今天也在出版，这次也有他的这些作品展出， 嗯 嗯，像那个蔡稿老师的作品就多了，我们这次邀请蔡稿老师有3部绘本的作品，一个是孟姜女